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春游一定和小二，斗智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论一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我叫毛一慧，今年10岁了。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我最喜欢的书，名字叫《长袜子皮皮》。这本书告诉我做事不要像皮皮一样那么鲁莽，要沉着冷静。现在我为大家朗读书中的一段。自从皮皮在马戏场做了表演以后，这个小城里没有人不知道皮皮力大无穷，报上甚至还登了他的消息。但是住在其他地方的人当然不知道皮皮是谁。一个漆黑的秋夜，有两个流浪汉，五个维拉维洛古拉，他们是两个讨厌的小偷，在全国到处游荡，以便伺机盗窃。他们看到维拉维洛古拉的窗子有灯亮着，就决定借口讨点夹心面包吃，闯了进去。这天晚上，皮皮刚好把所有的金币都倒在厨房的地板上，坐在那里数数。皮皮的算术实在太差劲儿，不过他有时还是想把钱数一数，主要是想把钱放得整齐一点。75 76 77 78 79，呀，我的嗓子怎么也成了70。号码数字柜里总该存放着一些其他的号码和数字吧。啊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104 1000，这笔钱确实不少，皮皮说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敲起门来。请进，不进就站在门口，随你的便，皮皮喊着，我不勉强任何人。门开了，两个流浪汉走了进来。用不着说，他们看到一个红头发的小姑娘单身坐在地板上数钱，眼睛会睁得多大。就你一个人在家吗？他们狡猾地问。不，皮皮回答说，尼尔松先生也在家。小偷们当然不知道尼尔松先生是一只小猴子。这时他正躺在一张漆了绿颜色的床上，肚子上盖着一条娃娃被子，他们还以为这家的主人叫尼尔松先生，于是他们互相会意地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是我们过一会儿再来。不过他们却对皮皮说，啊，我们进来只是想看一看钟。他们心情急迫，已经不再想什么夹心面包了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，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，但由于水汽条件不好，本市城区依然不会有降雪天气，城区比较适宜交通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，山区有零星小雪，北转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阴转晴，东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